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特别直播的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宇维。那么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又是我们睿智、沉稳、帅气、时尚、 fashion 的韩老师。 这么多的优良品质还一直保留着，真不容易。 对，一直保留，一直保留着呢。欢迎我们韩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好的，谢谢乘务长宇维的邀请。各位乘客大家好，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们要飞去的地方呢，是我们祖国的西北边疆，占我们国土面积1/6的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 哦，好美的地方。 是，乌鲁木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着非常美丽的风景，有着非常漂亮的姑娘、帅气的小伙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 对，美食。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具体的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乌鲁木齐的那些事儿。 是，当然今天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只了解乌鲁木齐啊，今天还有一份大奖在等着我们各位乘客了。 我们今天的大奖呢跟往常一样，要给大家准备的是如果我们场上的三位选手哪一位得到了场上的最高分的话呢，那他就有国航提供的1折无限次的机票。 哎，再说一遍，我没听错吧？ 一折的无限次机票。 哎，太棒了。 这个诱惑力非常非常大。 没错。 那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三位选手吧。 好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除我以外的唯一女性，董美玲。我们看一下美玲的这个自我介绍的视频。 大家好，我是董美玲，目前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自山城重庆。重庆是一个十分热情的城市，是一个十分好吃也十分好吃的城市。我为我的家乡重庆代言，随时欢迎大家来巴黎模仿现实城市玩耍。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一起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哎，我们刚刚看了一下，美玲是来自重庆的， 算是重庆的。 重庆的一个好吃又好吃的地方，我们先请美玲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董美玲，来自山城重庆，然后现在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经贸的啊。 对外经贸的。美玲现在是读大几了？ 我现在大三了。 大三了，哦，那这一折机票如果拿到手的话，在大四的这个实习阶段的话，可以也是游历中国的大江南北。 你看乘务长都开始给你策划美好的旅程了。 对，那我们介绍完美玲之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离我比较近的这位，叫做王鹤云。那 贺云呢，我觉得他是比较幸运的。 什么？ 因为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们这期的主题是乌鲁木齐，他说啊，那多好啊，我正好是新疆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新疆人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看一下他的视频。 好嘞。 大家好，我是王贺云，来自清华大学，我出生在新疆。每次我一跟别人说我是新疆人，他们都会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怎么长得不像新疆人？我觉得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是因为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非常的多，大概60%的人口都是少数民族。 嗯， 那这里面最多的是维吾尔族，大概50%的人口都是维吾尔族。那么维吾尔族人和我们的长相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知道我们汉族人啊，我们是典型的东亚人的特点。那维吾尔族人他们就长得非常像中亚人，他们一般身材高大， 高鼻梁， 男生非常的帅气，女生非常的美丽。 对， 一般他们都有浓眉大眼， 嗯， 高高的鼻梁，然后高高的颧骨，有的男生胡子特别的浓密。当然，大家一看我就是鼻梁又矮，然后眼睛还小，然后也没什么大胡子，所以我肯定和他们至少和维吾尔族人长得非常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会问我说你长得不像新疆人啊。其实我是新疆人，但只是因为我是汉族人，所以我长得和他们一样，他就觉得我不是新疆人，实际上我也是新疆人。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说王贺云，你会说新疆话吗？实际上这个新疆话呀，不同的人他有两个版本的理解。第一种呢，就是说纯粹的新疆方言，那实际上新疆的方言和甘肃甚至一直往这边来到银川这宁夏这一片啊，他们的方言说起来都听起来很像。我实际上在新疆只生活了8年，我来北京已经12年了。我现在已经不会说新疆的方言了。那他第二个层次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非常多，然后基本上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呢，大家眼中的这个新疆话有的时候就是像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比如说他们去新疆玩，到了机场他会听到3种语言的广播，先来一遍汉语，再来一遍英语，再来一遍维吾尔语。那我手里拿的这一瓶果汁啊，当然我不是在给他做广告，把它盖住。这上面这个文字啊，实际上就是用维吾尔语书写的。大家可以看到它长得和我们的汉语非常的不一样。那它已经不能叫，我认为已经不能叫做新疆话了，因为它是一种另一种语言了，它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汉语了， 是民族文字了。 所以呢，当你在遇到一个新疆同学的时候，你问他会不会说新疆话的时候，你真的不要指望他一定会说维吾尔语啊，因为我们汉族人实际上小的时候是不学维吾尔语的。所以这种语言我看不懂，我也不会说。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免费机票。谢谢各位。 好，太棒了。刚才贺云呢，不光介绍了自己，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 新疆的文化 知识。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清楚啊。 对， 其实贺云在最早给我发这个自我介绍视频的时候，他第一版给我发了6分钟的。我说这个你说的挺详细的，但是有点长。你精简一点，挑重点的说。 结果精简成了8分钟， 精简完了还是3分多钟。我觉得贺云是一个挺能聊的哈。我们先来贺云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王贺云。 现在就怎么不说了呢？ 让你吓的， 被我吓的。 对， 那别害怕，千万别害怕，别影响那个一会儿的节目的发挥哈。 不过我觉得贺云的这个名字呢，挺适合今天拿机票的啊。当时起的这个名字，那个闲云野鹤的感觉，是不是很喜欢旅游？ 对，我确实挺喜欢旅游的。 那你都去过哪些地方呢？ 实际上我真正去过的地方并不多， 但是想去的地方很多， 对 吧？ 想去的地方很多。 好， 那如果你今天拿到一折机票的话，那就很容易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了。 对呀，祝你成功吧，好吗？ 好， 谢谢。 那我们来接下来了解一下第三位选手来自哪里的李汉昭同学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视频。 大家好，我是李汉昭，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今年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系的一名大一新生。让我为北京代言的话，我想说北京历史可能会枯燥一些，要说北京名胜的话，又还不如自己去看一看，所以我觉得用嘴可以表达出来最具有北京特色的就是北京话。北京话呢，俗称京片，它是儿化音比较多，而且还有一些特殊词汇。说起儿化音呢，你好就是你好， 大家好，就是大家好 啊。 今天就是今儿个， 嗯， 还有一些特殊词汇，就比如说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就是发小。你不行，就是歇菜。 嗯， 还有呢，就是性格描述上，说你仗义，说你豪爽，就是局气。这个就是北京话，在别的地区的人听起来可能比较别扭，但是呢，这也正是其魅力所在。 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Okay。这个汉昭这还是录过2次的是吧？ 对，拼接了一个不一样的， 还真认真啊。 嗯， 刚才说到了北京话，北京话有很多儿话啊。 是的，韩老师特别有发言权，因为韩老师就是北京人嘛。 可以算是北京人啊。什么颠儿了是什么意思啊？ 颠儿了，跑了。 啊， 汉昭， 汉昭是吗？ 颠儿了就是飘了，可能 飘了， 飘了， 就是人比较。 你看你还号称北京人。 第二呢就是 你的回答没有语 为， 对，语为回答正确，你回答的有一点小、 小问题。 第二呢就是走了跑了 啊、就是哎我第二了啊， 我 走 了 啊、 行了， 这个意思， 哪天再见吧，第二了啊。 啊，这是我们那个北京话的儿化音啊。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乌鲁木齐。 哦，忘了。 对，那我们就赶紧不说别的了，赶紧进入我们的答题环节， 抢票的环节。 嗯，首先呢，我们进入的是第一环节的这个冲上云霄必答题，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答题规则。 好的。 本场答全场答题分为三关：冲上云霄、飞越迷雾和千钧一落。那第一关呢是冲上云霄，这关是必答题，三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同时答题，每道题2分，答对加分，答错不扣分。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一关， 冲 上云 霄。好，来看第一题啊。第一题是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它是成立于以下哪一年？哪个数字更准确啊 ？A. 1949年10月1号 ，B. 1950年10月1号 ，C. 1955年10月1号 ，D. 1958年10月1号。 三位选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拿出相应的答题牌，答案的牌子。好，稍微思考一下。 好的，时间到了，我们三位选手，你们要选择什么呢？ 好。 好，我们看汉昭和贺云同时选择了 C， 美玲选择了 B。 B。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C， 1955年10月1号。 是的，也恭喜汉昭和贺云同时回答正确， 对， 给自己加2分。 嗯，美玲可能觉得应该更早一点成立更好，是吧？嗯、好的，有关这个历史渊源呢，现在的时间不是很富裕，就不再详细解释，大家去寻找一下答案吧。 嗯，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题。乌鲁木齐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它的原意是什么呢 ？A. 优美的牧场 ，B. 青色的城 ，C. 日光之城 ，D. 平坦的地方。 嗯、 来，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我觉得这些题对于贺云来说的话，其实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是新疆的。 对 对对对，他很。来，时间到，三位选手请回答。同时选择了 A 优美的牧场，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A 优美的牧场。那第二个选项 B 青色的城呢，我觉得应该说的是呼和浩特吧，呼和浩特的音译是青城。 嗯嗯 嗯。那我们恭喜三位选手回答正确，给自己加2分。好，接下来进入第三题。 我们来看一个有关历史的题目吧。 嗯， 到乌鲁木齐一定要去的是新疆自治区的博物馆，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必看的是楼兰美女。这句楼兰女士是迄今为止新疆出土古诗最早的一句，请问出土前她已经在沙漠之下沉睡了多少年呢 ？A. 3650年 ，B. 3720年 ，C. 3800年 ，D. 3910年。 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哎，这还有零有整。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回答三位选手。我们看美玲和贺云选择了 C， 好，真汉昭选择了 B。 哎，这回正确答案呢是 C。 嗯， 3800年， 恭喜美玲和贺云回答正确。 嗯，其实就差几十年啊。 嗯， 那个汉昭那个也差的不太大啊。 对， 但是 差距不太大，但是它不是正确答案。 对，所以现在分数差的也不太大。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得分情况。 4分、4分、6分。 哎， 贺云呢是一直都在回答正确。 对， 然后 贺云你今天有压力了，你今天胜了呢是正常的，你今天输了是不正常的。 对， 所以你要加油哈。不过我们另外的两位选手也要加油。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四题，什么是哈萨克族人民悠久的民间传统马背上的游戏，也是最浪漫的文体娱乐活动呢？A. 雕羊 B. 阿肯弹唱 C. 姑娘追 D. 赛马。我觉得这道题的话，其实看题面的这些文字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 时间到， 最浪漫的文体娱乐活动，时间到，三位选手回答一下。我们看三位选手选择了 呀 还不一样的答案 啊。大家对于浪漫的理解不一样。 我觉得是 CBD。CBD 离我们不远 离不远啊。CBD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最浪漫的 姑娘追。可能美玲呢比较喜欢吉他弹唱那一款的男生， 他觉得那样更浪漫。 对，但是汉昭呢就比较懂浪漫。 对， 我想知道姑娘追是浪漫。 最后谁答对了？ 汉昭答对了。汉昭请给自己加上2分。翻反了 啊， 翻反了兄弟 啊，减掉2分了啊。 减两分， 好嘞。 好，那我们再看第五题，这道题呢是跟国航有关的。 是的， 每天有众多旅客来往于北京和乌鲁木齐之间，国航为了满足广大旅客的需求，在航班排期上平均每天安排多少排航班往返于北京和乌鲁木齐之间呢？ A 3排， B 5排， C 6排， D 9排。我们来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时间到，请回答。三位选手的答案是 CBB。那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请韩老师公布一下。 应该是5排。 5排B。也就是说，美玲和贺云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2分。那我们再一次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排的意义，就是一去一回是一排，所以说呢，对，往返是一排， 就算是一对儿吧。 对。那我们看场上现在比分是6分比6分比8分，贺云还是稍稍领先一点点， 还咬得很紧呢、啊。 那接下来的题呢是明星，跟明星有关。 哦， 以下不是出生在乌鲁木齐的明星有谁呢？陈建斌、蒋欣、佟丽娅和迪丽热巴，哪位不是出生在乌鲁木齐呢？来，倒计时结束之后请作答。时间到，请亮题板。我们看一下三位选手选择了什么呢？ CBC。 汉昭果然是对漂亮的女孩子懂得比较多一点。 对，为什么这次两个男生答对了？一个呢是汉昭对于女孩子比较了解。那么三号我们的贺云呢是对新疆比较了解。 对，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 C 佟丽娅。 对，但是对于韩老师来讲，后面三个女星都傻傻分不清楚。 是啊，是吗？ 都挺漂亮，觉得。他们共同点就是都挺漂亮。 对，好吧。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C 佟丽娅。那么佟丽娅呢是出生在新疆伊犁的。 也是新疆的。 对，也 是 新疆的。 乌鲁木齐的。 所以呢，我们美玲要加油啦！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题。 从南向北，与新疆相接的省份是 A 西藏、甘肃、青海 ；B 青海、甘肃、西藏 ；C。甘肃、青海、内蒙古 ；D 西藏、青海、甘肃。 这道题跟地理有关哈。 对， 我们在倒计时结束之后，请三位开始作答。 时间到， 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板。 这道题其实是考大家中学的地理，记忆力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眼啊，是 A D。 D，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对， 西藏、青海、甘肃，从南向北，上北下南，左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离新疆最近的就是西藏。 对， 西藏在最南边。上北下南，左西西南边。 对，然后再往上是挨着它青海， 青海，然后再往东是甘肃。 对， 我这个地理也还凑合。 其实两位同学答错了，但是，就是位置稍微颠倒， 位置稍微错了一点点， 其实还好了啊。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题。 加分了吗？ 要给自己加分哦。 加了啊。 他可清楚了， 这个还不拉空。 好，我们看第八题。国航北京到新疆境内共有多少个通航点呢 A 八个 ，B 十个 ，C 十一个 ，D 十三个。我们在倒计时结束之后，请回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板，同时选择了 B 十个同行点、嗯，那可能跟刚才那个五排六排是不是有点关系？所以他们都选择了十个。 哎，我们倒要问一问，为什么都选择了十啊？安灿说这个是没有积累的话，真是不知道，可能是了解吧。嗯，都答对了，我先说啊。 对，都答对了。 对对对。 嗯， 我们来问一下妹妹， 美玲。 嗯，美玲，美玲是猜的吗？ 嗯，就是因为之前看过一些节目嘛，知道会了解一些和国航有关的知识，所以专门查了一下。 嗯，太棒了。嗯，这十个所谓通航点的分别是乌鲁木齐、喀什、和田、阿克苏、哈密、吐鲁番、石河子、伊宁、库尔勒，还有克拉玛依。 为什么克拉玛依唱起来了？ 因为有首歌呢，克拉玛依，我静静地走进你。 我没有听过， 回去再学。 好，那我们再次恭喜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B 十个。那接下来要是出了一道美食题啊， 哎，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咱们端上一盘好吃的。 哎，这个哪一个是新疆的酸奶疙瘩呢？嗯，这个对于贺云来说简直就是小 case。 对， 看一下啊，哪幅图是呢？ 看着都差不多呀。 哎，第一个感觉像臭豆腐呢，怎么？ 时间到， 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板，你们选择的是什么呢？ C D D D。 那这道题美玲和贺云回答正确了，还招差一点点啊。 嗯， C 应该是内蒙古比较常见的酸奶条。 哦，酸奶条。 嗯， 也是酸酸的甜甜的， 也是酸酸甜甜的，但是它是酸奶条。 嗯， 所以正确答案是 D。 那接下来请看第十题，天下第一冰川是指新疆的哪里呢？ A 木扎特冰川， B 喀拉古勒冰川， C 土盖拜里奇冰川， D 汉腾格里冰川。哎呀，这个名字都非常绕拗口。 嗯哼， 嗯，我们在倒计时结束之后请回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三位选手开始作答，你们选择的是 B D D。 嗯，为什么汉昭总是跟其他两位选手的这个选项不一样呢？ 有个性呗。 对，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是 这里在多数人那边是吗？ 对对，这道题正确答案是四 D。 对，汉格汉腾格里冰川，它是托尔木峰当中的一个冰川，也是世界天下第一冰川。 嗯，是的。 容易搞混的是我们有托尔木托木尔冰川的，它是中国第一冰川。 哦，中国第一冰川比新疆这个还大一点。 哎，好嘞。 嗯，所以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四 D。 好，我们接下来再上一盘菜， 第二道菜上来了， 请在下列小吃中找出胡辣羊蹄。哎呀我的妈呀，来来来，看看你们的眼力怎么样。 刚才那几盘都是奶制品，这几盘 都 是 肉， 那羊肉制品吧。 嗯，时间到了，来选择一下吧。三位选手选择的都是 A。 这么说吧，你们愿意吃哪盘就举哪盘，看来大家 都愿意吃第 一盘，色香味看着都不错。 哎，嗯，我感觉就这它其实也还挺明显了，全都是羊蹄子。 是，但是实际上正确答案， 就是 让你们翻牌加分了呢。 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A。 再翻回去吧。 也恭喜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 对对对，其他几盘也挺好吃啊，我们有机会再介绍哈。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题。 新疆现在已经投入使用的民航机场有16个，其中和乌鲁木齐和哪个机场为国家一级开放航空口岸？ A 和田， B 喀什， C 伊宁。 到底是哪里呢？我们来倒计时结束，倒计时结束之后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同时选择了 B 喀什。 嗯，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也就是 B 喀什。 恭喜啊！ 恭喜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场上的比分，这个贺云是遥遥领先。 遥吗？很遥吗？ 我觉得挺 遥 的。 嗯，22， 14比16比22。 嗯 嗯。 对贺云来说这是一个好事。不过后面两位选手也不要气馁哈，我们后面还有抢答题和必答题，和这个选择分值题的环节，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嗯，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下一题。郭沫若笔下的一池浓墨沉砚底，万木长嚎停笔端的诗句描绘的是哪里的景区呢？ A. 赛里木湖景区， B. 博斯腾湖景区， C. 天山天池景区。我们看一下三位选手，你们要选择哪里呢？是长嚎是吧？万里长嚎。 时间到。 啊，对，万里长嚎。 好，我们看三位选手选择什么？ 对不起，万木长嚎。 万木啊，万木长嚎。这道题我们三位选手选择了 C， 那正确答案呢是 C。也恭喜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 对，天山的天池景区。 天山的天池景区。 好，下面我们上半段的答题用一盘美味的食品来结束吧。 我们来看一下，馕坑肉混在了烤肉里，快来把它找出来吧！ 快点快点找出它， 快点快点找出它，它是哪一个呢？我们看三位选手选择的是什么呢？三位选手选择了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我们三位选手选择了 C B，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这个 这个贺云 答错了， 你是什么情况？你也有答错的时候啊。 我们另外两位选手可以给自己加上两分。哎呦，美玲一下变成21分了。 对，贺云是没吃过这个吗？ 其实我挺喜欢吃的，就是一般我们吃那个馕坑肉，那个肉块比较大，所以我看那个 B 的块好像比较大，我就选了。 赖照片，赖照片，照片照的没有还原。 好吧，那我们上半时段的答题环节先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一小段的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答题聊天，聊聊关于乌鲁木齐的知识。一会儿见。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历时三个月，连续十二期，我爱我的国中航建校园公益活动知识竞赛正在直播中，邀约青春靓丽的高校大学生，跟随国航十二条美丽航线，走进每个人那颗最至诚的灵魂，在线答题，绽放自我，不负青春。文学大师、学者大咖现场点评。国航将为获胜学生提供一学年一折候补机票，飞往你想要去的地方，亲身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有我的样，公益带着你飞翔。我爱我的国，国航彰显社会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在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我爱我的国》答题现场，我是主持人宇维。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韩建强， 韩老师，再次欢迎韩老师。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收听收看的方式啊，收听的话呢，就是打开收音机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不过我们节目是可视化的广播， 是，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您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开中间的“一起爱国”，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精彩激烈的环节。同时还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这个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有那么多的途径，今天呢我们是踏上一段美好的旅程，是去乌鲁木齐去转一转。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场外幸运题环节了。 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场外幸运的这个选手的颜值是相当高。因为而且他还是一位新疆的小朋友 啊。是这样的，新疆美女啊。 对，我们来把镜头切到新疆姑娘的身上。 哇，好惊艳， 是吧？ 好 漂亮。 Hello， 你好，迪娜，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好的，大家好，我叫迪娜阿姨，因为我自己的名字就是比较长，然后叫我迪娜就好了。我是来自新疆伊宁市，然后现在是在上海上大学，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同学。 已经大四了。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场外连线环节的这个是第一位新疆的选手， 是吧？ 对， 以前没有过， 但是我们以前场内来过一位新疆的选手， 好像 还夺得了一折的机票。所以如果迪娜你要是这道题回答正确的话，那你就是第二位拿到，但不，你就是第二位拿到新疆不是， 你刚激动的， 我语无伦次， 见到美女也激动。 对，你就是第二位拿到这个一折机票的新疆选手了， 有没有信心？ 有的， 因为就是聊的就是新疆，人家肯定有信心了。 是，那咱们就出一道有关北京的题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是什么。 称之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景区是哪里呢？这个他们肯定特别了解。 也太简打手背上了。 真的是 A 赛里木湖景区， B 温泉圣泉景区， C 阿拉山口边境旅游区， D 荒漠绿洲生态园景区。我觉得这不用再念第二遍你就应该可以回答出来了。 对，这是送分题吗？ 对，那这道题你要选择什么呢？ 当然是 A 了， 当然是 A 了，赛里木湖景区。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也是 A， 正确。 这么快？ 对， 这么快就答对了， 就这么快。 好吧，我们加试一道题吧。 那请韩老师出一道题吧。 不加试了，不难为这位是在上海的是吧？ 对，在上海。迪娜可以教我们一句新疆话吗？ 对对对， 比如说你好怎么说？ 你好， 雅斯穆斯斯， 对对对，你说的好对啊。 有没有那种就是一般人发不出来的那个声音，就是那什么弹舌了之类的？ 有的有的，嘚这种 啊。 嗯， 以为你发音太正确了，就像在新疆生活了12年的感觉。 对对对， 雅斯穆斯。 嗯，好了，非常感谢啊，祝贺你， 非常感谢。然后也我们的节目下了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再联系你的。恭喜你达到了一折的机票，拜拜。 谢谢，拜 拜。 拜 拜。工作人员如果忘了跟你联系，你就记得 联系联系我。好，我们场外选手的这个答题已经结束了。 好， 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回场内， 我们三位乘客，年轻的同学乘客啊，也是我们三位的选手，我们来看一下经过上半段啊，第一个时段我们角逐之后的比分情况。 我们看一下，汉昭18分，美林20分，贺云24分。 嗯， 最大的差距也不过就6分而已， 就是一道题的事。 是，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二环节，飞跃迷雾。先来看一下答题规则。这一关呢是抢答题，在我念完题目并宣布开始之后，选手开始抢答。抢答。答对了加5分，答错了就给其他的选手各加1分，所以三位选手要注意一下你们面前的这个抢答器哦。 嗯， 接下来就进入飞跃迷 雾。迷雾，好，这道题是给自己加分的题，同时呢，如果抓不住机会，是给对手加分题了。 是的，但是要提醒两位三位啊，这个抢答一定要听到开始再抢，不然的话提前抢就没机会了，就错过了。 嗯， 好吧，我们。进入第一题， 来看题。 新疆拥有全国最大的沙漠，它是什么沙漠呢？ A 塔克拉玛干沙漠， B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C 库姆塔格沙漠， D 腾格里沙漠。我们在抢答器响完开始之后 再 抢答。 哎， 好，开始。哎，美玲抢到了。 嗯， 那这道题你要选择什么呢？这道题选什么？ 选 A 塔克拉玛干。 这道题选择塔克拉玛干沙漠。嗯，那正确答案呢就是 A 塔克拉玛山嘎拉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哎，这对了，这个发音对了， 就是那个的这个弹舌。 哎，就这个 特别优秀。好吧， 哎，有弹舌发音就非常的接顺。 对对对， 啊， 就塔克拉玛干沙漠。 对对对， 好，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塔克拉玛塔克拉玛干沙漠。恭喜美玲给自己加上5分。你看一下分值反超了。 对，反超了。那美玲，我再稍微的问一下，知道它在哪个盆地里面吗？因为你这肯定是平时的积累，不是瞎蒙的。 就是中学的时候地理知识 太丰富了， 但是具体在哪个盆地我一下子忘记了。 嗯， 但是之前有看过，就塔克拉玛干好像就在那个方言里就是好像是走不出去的地方。 走不出去太大了。 哦， 因为是吧？ 对， 嗯，它是因为在那个塔里木盆地里面。哦，塔里木盆地也很大很大。其实这个沙漠在世界上应该也是第二的，第一是那个撒哈拉大沙漠啊，最大的 撒哈拉沙漠。 撒哈拉，撒哈拉。非洲话也带弹舌的是吧？ 对，这个非洲话 啊， 还有那个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法语 ，法语是带那个小舌音， 俄罗斯语。 哦，你会的语言太丰富， 太多了 啊。OK， 好，话不多说，我们看第二题啊。 嗯，好嘞。 第二题是一道视频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道题的视频。 伊利和他的同伴们表演所用的绳索，它只有2.2厘米粗，大概呢相当于我的食指和中指相加这样一个宽度。 顺着这根绳索，阿迪力只用了短短几十秒就跃到20多米的高空，他 的 同伴紧随其后也达到最高点。紧接着在这细细的绳索上，一段轻松自如的维吾尔族舞蹈踏着节拍开始了。随后阿迪力蒙起了双眼，脚踩光滑的鞋， 他还蒙着眼睛， 并现场观众狠狠捏了， 而且他还拿着一根15米的长杆。 在有惊无险后，他和同伴们又开始了飞身跳跃、独轮车骑行等一系列 单轮车。 全国说什么传统体育运动会已经第八届了，因为 是 我在第二 届，在十一岁参加，已经是一个老队员了。 刚开始我们上面的内容也不多。现在呢，这次 上面表演内容 要做明年的 增加 新的工作，2000多年 的 历史的这个仪式呢，通过这样做体育运动会的 这个 平台，我们推上了全国 全 世 界。太棒了。 太棒了，这是我们新疆的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高空走绳杂技表演艺术。那么我们这道题的问题就是，刚刚的这个达瓦斯这种表演艺术是哪个民族的呢？ A 柯尔克孜族， B 乌兹别克族， C 维吾尔族。我们在倒计时结束之后，不是倒计时了，抢答器听到抢答开始之后开始抢答。三二一，开始。哎，汉昭抢到了。那 来自北京的汉昭， 我觉得应该是 B， 应该是 B。 汉昭，我再次提醒你一下啊，其实刚刚我们的视频里面已经有说过了。 哦，没有好好看视频。 视频里面其实是有出现过正确答案的。 好了， 好好想想， 我们再放一遍视频啊，不用了。 要好好想一想答案。 对。啊，他说的是乌兹别克啊。你不要吓到他。他也许答对，也许答错，他的答案是不更改了，是吗？ 你要改吗？答案？ 我还是不改了吧。 不改了。 好。佩服你。 佩服你，但是 坚持自己的错误。 对。 但即便是错误，也要坚持下去。 好，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维吾尔族。其实刚才在视频当中已经提到了，是维吾尔族的一个高空的这个杂技。 对对，更擅长一些。 好，那很遗憾， 汉昭 没 有 答对，但是要给美玲和贺云各加一分。你看，就不答又不用答题，还给自己加分了，你说这事整的 啊？好，18分、26分、20，又反 二十五分， 啊！现在美玲呢是反超出一分了。 要汉昭要加油了，加油！ 要加油啊，来自北京的小伙子。 我们来看下一题。 国航北京乌鲁木齐航线上每天最晚的航班是几点钟起飞的 ？A. 晚上6:25 ，B. 19:40 ，C. 20:05 ，D. 21:20啊，都是晚上的， 都是晚上的。 对， 我们来看一下，三位想好了啊，在倒计时，我说开始之后再抢答。 3、3、2、1， 开始。 三号台抢答成功， 贺云抢答成功了。 我选 C。 你选择 C 是 20:05， 就是晚上8点多是吧？ 你是坐过是吗？ 我印象中，因为我爸他经常出差，他好像是，反正他每次出差基本上都坐国航，我记得他一般。 那你说要一般，我再请教你啊，一般你说要是八点多飞，到了乌鲁木齐，应该是乌鲁木齐那儿那个时间几点了？ 北京时间是11:30，三个半小时左右。 三个半小时左右。 但是我新疆那边不是有那个时差吗？2个小时的时差。 对，其实它是有时差的，因为它是一个东八区一个东六区吧，它差2个小时其实上。但是呢，由于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用一个时间来 北京时间， 所以它落地差不多晚上也得12点多了。但是啊，因为新疆它那个落日非常晚，对吧？ 对，有的地方11点多， 天还亮着呢。 对，天还亮。 对， 夏天的时候是吧？ 对。 那就是，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呢，白天早上天黑的，不是天亮的也晚。 可能人家起床都已经是咱们中午了。对， 所以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C 8:05，也恭喜贺云回答正确，给自己加5分。我的妈呀！ 一下又反超了啊！ 破三了， 这是咬的比较准啊。 30分。 对，现在激烈的角逐在美玲和 贺云之间 展开了啊。但是保不齐后面有一个大分值的题，我们来自北京的汉昭。哎呀， 抄出来比较困难。 加油加油，还有两个抢答题。 对对对， 两个抢答题如果都答对了就是十分，十分加十分是28分，然后就还有、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后面不是还有选择分值的， 选择分值的。好嘞， 好， 我们来上菜， 一切都有机会。 上菜上菜 上菜， 我们请豆腐老师上菜啊。好、这个新疆人最爱的爆炒面是咋？ 面肺子 啊，对不起啊，是肺子。 爆炒面肺子是什么？ 可能眼睛饿晕了 就是柿子肺子分不清楚了 面肺子， 面肺子它到底是哪一个呢？ ABCD。 哎呀，这个提出的你说这是这个时候走，哎呀，就已经 谢谢孔欣老师， 也不谢谢、 用这种方式来给我们上外卖啊 好，来倒计时，准备 3、2、1，一号台抢答成功， 韩昭抢答成功。 我选 A。 你选 选择什么？ 选择 A。 你觉得那是爆炒面肺子？ 对，那个像爆炒的样子， 像爆炒的感觉。 对， 汤最少是吗？好的，恭喜你答错了。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B 那个汤更少。 对，我们看刚才贺云好像是着急想抢的，你要选择哪一个？ 我其实是想选 B， 因为我虽然没吃过这个东西、但我看它长得像，就是一般我们说要爆炒的，一般 那个品相， 对，品相，它颜色没有那么的深。 好嘞，美玲和贺云每人 加 上 1分。 好， 说到爆炒，可能大家想到都是川渝呀、川菜、湘菜之间的这个爆炒，可能汉昭刚才想的，一看，哎，这个颜色红红的， 是， 然后黑红黑红的感觉像是爆炒， 对， 所以可能打错了。 好，下面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吧，马上就选分数，好不好？好，还我们马上选分数吧，因为现在时间吃紧，我们咬得这么紧，干脆后边让大家选分数，来到我们第三关千军一路，怎么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的选择分值的这个、规则啊，这个是3分、5分、7分，每种，对，大家就是每个分值可以选一道，但是只能选一道，只有且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们答对了，那就是加分；答错了就扣分。所以你们准备好哈。 慎重啊！我们来从得分现在暂时最落后的 韩昭开始，第一个选择， 3、5、7。 选5分的吧。 这么稳吗？ 对，他们应该能打错了，会扣分。 好，那你把那个玩偶放到前面来，让大家看一看它长得特别可爱的样子。 好，来选一个5分的题目啊。我们来看5分的题目是：以下景区内没。 塔吉克是本民族的自称。据民间的传说，它的原意是什么呢？A 王冠， B 统治者， C 王权， D 高贵。 有相同的感觉啊，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啊。 那想一想，这道题你要选择什么呢？ 统治者、王权和高贵。 好啦，考虑好了吗，韩昭？那这道题你要选择的是？ 我选次 D， 高贵。 好， 你考虑一下。 你可以改6次。时间不允许了，所以不能够改了。我们恭喜汉昭给自己减去5分。 很遗憾，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王冠。 好嘞， 很遗憾啊，给自己减去。 看看我们旁边还有没有其他机会啊。来，我们下面有请美玲选一个提分。 我现在还是有3种分值可以选择。 是的，3分、5分、7分，你可以随便选。 让你想想半个小时， 他也选5分， 选5分吗？好嘞， 我们来看一下5分的题。新疆的地形被形象的描述为3山夹2盆，三山指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那么两盆指的是什么呢？A. 哈密盆地和塔里木盆地， B. 准噶尔盆地和柴达木盆地， C. 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这个我都知道，真的 知道吗？ 我真的知道。 知道啊，给你加上5分。 好嘞，那美玲想一想，这道题你要选择什么呢？选择的是，我们看， 滴滴滴滴滴， 选择的是 C。 准噶尔盆地 和 塔里 木 盆地。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这个准噶尔也可以念成为准噶尔， 准噶尔， 对，准噶尔、准噶尔都对，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C。也恭喜美玲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5分。 好，我们最后有 27+5=32、 是32了，是吧？ 对，贺云，你要选择的是 贺云。如果求稳的话，可以选 来个大的。 哦呦， 哦， 哦呦， 天哪！ 可以，可以，可以， 要选一个18分的是吧？ 非常非常不错。那我们请导播老师出一道7分的题，让大家看一看。哎呀妈呀，结果有点难啊！在北京奥运会上， 新疆哪个民族的运动员哈纳提·斯拉木在拳击项目上为我国夺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No。 A. 维吾尔族 ，B. 哈萨克族 ，C. 乌兹别克族 ，D. 科尔克孜族。 哎呀，这个有点难。这个对于体育竞技不是很了解的，尤其会有点尴尬。 尤其我们关注金牌可能更多一点。 对对对， 其实这个铜牌也很宝贵了，因为这个拳击这个项目我们还不是那么太占优势。 那贺云，你的答案 是？ 我就猜一个 B 吧。 哈萨克族 是猜的是吗？ 对，猜的。 你这一猜呀，可就。 猜对了恭喜贺云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7分。其实加不加要加，他要不加的话他就没有美玲分高了。 是， 所以呢，那这我们的答题环节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恭喜贺云拿到了我们场上的最高分38分，也赢取了我们的国航提供的一折 机票啊！恭喜， 是的，恭喜贺云，再次恭喜贺云。那么同时也感谢另外两位汉昭和美玲的参与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颁奖环节，有请韩老师给我们3位获奖选手颁奖。那获得第一名的是王贺云，请他收到的是我们来自国航的一折机票。 谢谢韩老师， 恭喜。 谢谢韩老师。 那第二名是美玲，他收到的是一个 U 盘和一个笔记本，由国航提供的。 对，也有奖品哦，也是不错的哟。 是的，还再次恭喜汉昭，虽然分数不是很高，但是表现是非常优秀的，优秀非常出色的。汉昭获得是由国航提供的2个笔记本。再次感谢3位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共同答题。那我们在这里就要采访一下贺云了，你拿到机票了，你要去哪里玩耍玩耍呢？ 这个我也没有太想好。 但是要提醒你的是，我们的这个机票虽然是无限次，虽然是一折，但是它是有这个使用期限的。 对，而且我们有规定，如果现在没有想好的话，那个机票就 你可以对。 啊，没有，开玩笑了啊。 我觉得有空可以回家乡看看，回新疆去看看。 今天罗迪跟那个我们同样来自北京的汉昭呢，道个歉。其实韩老师一开始他是蛮有实力的，你看出来了，而且信心是满满的呀。就是一开始韩老师在出这个什么儿化音呐、颠儿啊、搓饭呐、什么的，影响了他的思考。 那怪你韩老师 啊，怪我。 那怎么办？ 那我自己掏钱请他去他想去的地方吧。 我真的假的？ 我是这么计划的。等我有了钱以后一定会实现。 一定会实现的。 对对对，而且今天美玲妹妹表现也非常不错，在一开始落后的情况下呢，中间追了上来，而且反超了 很多。 对 对，但是就很遗憾还是在最后环节没有一个最高的分值、啊、 对，差了一点点、 但是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跟3位选手有聊过，说你们有什么才艺啊？哎，这个汉昭同学说要不我唱个歌吧。所以这时候呢，就有请汉昭同学给我们来一首精彩的歌曲。 太棒了。 行，我比较唱民谣比较多，所以我唱一个南山南的一段吧。 好， 太好了，很红的歌。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 哇，好听，低沉的男低音， 汉昭。 如果你关注我们青年广播的话，你知道晚上我们有一档节目啊，就是 叫做挑战 新歌声。 歌声， 我一定跟节目组推荐，让你参加那个节目。 嗯， 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也再次感谢三位选手的到来，同时也感谢韩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释。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想下期也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来答题，来赢取一折机票的话，那一定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里面有一起爱国，点击我要报名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的。如果您要是被联系到了呢，下一个拿到一折机票的就是您啦。 哦，太棒了，非常感谢今天宇维的邀请，感谢我们的乘务长，也感谢我们三位乘客兼选手精彩的表现。 是的，那我们下一周三呢也将要来到美丽的新疆，具体哪一个地方呢，我们稍后揭晓。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下一档节目是活力 Music， 请持续关注，拜 拜。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